清楚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无话可说，相聚

谢谢。

我那有多快乐？不管

水再软，世界再宽，缘分毕竟再短，路再弯，梦再转，说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，路再弯，爱再转，一直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，我一路上